过渡时间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015点，跌2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87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68，瑞士法郎0.89，加元1.291，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兑美元0.753，新西兰元兑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46美元，卖出1861.2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最近都比较多人讨论公务员宣誓啊，直播室呢度咧请嚟政务司司长张建中。根据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如果唔签系会落入边一个情况，去到可能革职或者退休。 嗱，你唔签咧，仲要怀疑到对呢个员工嗰个忠诚。点解一啲咁简单嘅嘢佢都唔签呢？用咩系咪公众利益？呢、這个大家有目共睹啦。咁系咪话佢对呢个政府嗰个态度系点样咧？呢、這个超然若揭啦。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今时今日做父亲嘅角色同责任系点？父母亲喺家庭中应该点样分工？严父定慈父？你点样拣呢？刘天赐、林佩里同嘉宾曾世忠一齐讲，老豆唔易做。由于晚上10:30会播出大事回顾特辑，广东广西会顺延至晚上11:00播出，敬请留意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00到6:30，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擘大眼起身咧，又迎接新嘅呢日开始啦。呢日系12月23日，农历系11月初9，5:08半啦。气温咧比起寻日朝咧又即系升翻少少啊。之前一日系14，寻日朝咧就系15、16吓，即系15、16。咁而家咧就系18度啊。18度咧，喺你由13、14度翻上嚟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暖一啲啦吓。呢个一个比较。 今日最高21度嘅。 再次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前面是个孤单嘅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晚，旧事没法平淡，偏偏要装作平淡，凭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已说难办，谁越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如幻，天天空虚无限，落寞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啊，终于归于平淡，茫茫然。再次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哦，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哦，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眼，旧事没法承担，偏偏要装作平淡，凭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已说难办，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如画，天天空虚无限，落寞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啊，终于归于平淡，茫茫然走向埋没着我一生的夜晚，匆匆光阴如幻，天天空虚 晨嘅时间咧，接近5:14啊！千亿个夜晚，亦都系千亿个早上。 日与夜之间暂时咧系一个曙光嘅开始，第二朝早嘅开始。不过咧个天空仍然咧都系微光嘅吓，冬天嘅时候系迟啲天光啊。5:14嘅时候啦，咁啊喺啊即系先几日咧就冻过之后咧，而家去到呢几日咧就系、是、或者到圣诞期间咧，都相比之下咧就唔会系咁冻啦吓。今日有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喺圣诞假期去到下周初咧，天色都系明朗，日间和暖。下周初咧，但系就会显著又转凉翻，即系转冷翻啦吓。咁啊，今日最高温度这个最高紫外数嗰个系大概咧系3啊，强度系属于中等。现时就18度，相对湿度79%。咁下个礼拜系会冻，咁就嗰、那个睇翻天文台嗰个概况咧，就话有一道广阔嘅云带咧，会喺今明两日啊，系为华南沿岸带嚟几阵雨。而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咧，该区系天色明朗，日间和暖。咁预料有一股寒潮啊，就会喺下周中期抵达广东，该区嘅天气显著转冷。咁所以咧，睇翻下咧，就话已经预计到咧，新年嘅大除夕啊，31号啊，下个礼拜中啦，星期四到嘅时间咧，就话温度咧系会去到10度啊，甚至乎有啲咧就会系低啲嘅吓，即系单位数字啦，7度到咁样。哦，咁一个好寒冷嘅大除夕，呢、這个预测吓，咁啊大市上咧，天文台嘅预测咧都非常之准确嘅。咁即系话，原来喺本年度仲有一个比早几日咧仲冷。冷嘅温度将会出现。咁圣诞期间啊，24号咧，听日咧除夕啊，圣诞前夕吓就18至22度。圣诞节嘅正日25号系16至20度，而喺Boxing Day 嘅温度都系差唔多16至19。去到礼拜日啊，礼拜一啦、啊，都系呢啲其实系适当嘅温度啊，17至21之间。不过再过到去就系喺中期嘅时候咧，下个礼拜中咧就会冻啦、啊。听这首歌的印子呢好熟啊，林子祥是原唱者，将他再翻唱的呢有以下这位朋友，在水中央关谷英。 青青的山倒映照淡绿湖上，寒水是尘散光，水天空里自在游荡，笑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互赏，美景仔细欣赏。平湖若惊水中的影子也伤，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光照画在湖上，愿终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光照画在湖上，愿终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吹过水乡，斜阳又似滋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 作曲方面都是他的擅长中啊西的方式，他都是写很多不同的歌曲。蔡国权唱回他自己的作品《不装饰你的梦》。有些人喜欢一路开着收音机陪伴着自己一路睡觉啊，一路有点点声音呢，就好像是让灵仔睡得好一点啊。但是今上下又是这些声音呢告诉你听，起身啊，朝早啦。 疏林过尽晚风，枯了小草老了手丛，浮云白了天空，初冬暮色已经变动，幸而自信已上流，庆幸你不变错重，挽着手双双倾诉心事，啊，热了数载至今再重逢，相逢有如梦相拥笑没泪容，徐徐共挽双手，初初大家两手震动，又谁料你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为了我君爱心更浓，相拥笑没泪容，徐徐共挽双手，初初大家两手震动，又谁料你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爱心更浓。 刚才的分离的相逢有如梦中，还有两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早晨气温十八度，又是梦的一首歌，爆出未？ 问你可知否，你追我逐去将河山歌， 梦里几番爱， 醉了百般意，令到心心难再。恨有几多种，你憎我夺那恩情不再，问要几番醉，竟需要断爱，独把高悬，心中可有感慨？在你心里，是否空虚难耐？梦里几番叹息，痛恨你深沉苦海，梦里几番意，掩饰失去热爱。 恨你深沉苦海，梦里几番意掩饰失去热爱，梦里浅化叹息住眼角， 凌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暂时初步确诊个案有30几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确诊数字稍有回落，目前保持审慎乐观。新增確診患者包括天水圍進宏軒商場地鋪一間診所的醫生吳兆春，他曾經為兩名病人診治，兩名病人亦都確診。觀塘花園大廈玉蓮台先後有三個單位有人確診，油塘、油美苑、潤美閣有三個單位一共四人確診，衛生防護中心回派發樣本樽。另外一名有長期病患的86歲新型肺炎男患者，昨日凌晨在伊利沙伯醫院離世。患者本身屬歌舞群組，疫情至今累計確診死亡人數增至132人。英國和法國就重開邊境達成共識。法国总理办公室表示，法国和欧盟的民众或者在当地有居留权的人士，由当地星期二午夜起可以由英国入境法国，但需要持有72小时内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阴性结果。英国运输大臣夏博斯亦都在 Twitter 表示，和法国就重开边境进展良好并达成共识，有关运输工人的安排详情会在稍后公布，但他表示运输工人今日傍晚仍然不能够前往肯特郡。因应英国发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最少40个国家和地区向英国实施入境限制，其中法国星期日关闭接壤英国边境48小时，肯特郡一度有近千部货车通宵排队等候法国重开边境。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新华社报道，王毅表示，美国违背时代潮流，仍然是不断挥舞单边制裁大棒，只会在世界上留下更多不光彩的记录。中方愿意同俄方同国际社会一起，始终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世界公平正义。拉夫罗夫强调，应该坚决反对美国破坏多边主义的行径，抵制美国对俄中的打压，维护国际法，维护两国的共同利益，维护国际稳定和合作。王毅表示，两国今年在抗疫合作中守望相助，在务实合作中彼此支持，世界上越是乱，中俄关系就越是要稳，双方全面战略协作价值对中俄和世界就越是宝贵。拉夫罗夫高度评价两国关系今年取得的进展，表示在疫情肆虐背景下，俄中保持高层交往，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015点，跌2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87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62，瑞士法郎0.889，加元1.291，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94美元，卖出1861.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号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号。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瞓咗一晚啦，咁啊起身咯，有一个新嘢开始。可能瞓醒觉嘅时候咧，你就会谂下，我寻日系做过啲咩嚟咧？好快都会忘记啊，即系食完饭跟住有啲咩做啊咁样。咁然之后原来不知不觉嘅系可能又攰得滞咧，又瞓咗觉。有啲人会系咁啦。咁另外有啲可能咧都会继续系善用你嘅时间，有时间嘅时候咧就系尽量去做多啲嘢。即系每一个人嘅个性不同，大家嘅谂法不同啊，咁嘅样咧就系、是。盡量善用自己的時間，又比較積極的呢，就不想浪費了時間。但有些朋友就覺得，唉，人生有時我都做事做得那麼緊張，有些時候讓自己休息一下，慢慢睡一下睡一下，你會睡懶回個身。不過看看你自己的情況，每一個人的作息時間休息都不同，休息是需要的，休息就是在休息過後你更有這個力量，更有你的气力咧，继续向前走。不过系有啲人系休息得耐啲，有啲人咧就系休息得少啲。最紧要咧嗰个做法动机咧，我哋系继续向上，继续努力。咁而系唔好令到自己耷懒个身。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其实咧大家系好似系。即系因为冇得去街咁多啦，尽量都留在家中啦，所以咧普遍嚟讲咧真系肥咗嘅，因为你成日挂住食嘢嘛，谂喺屋企你就系会自然谂好多嘢噶啦，做咩都好，睇书啊，或者可能煲剧啊，大家玩下游戏嘅就系卫生麻雀咧，你都会谂下搵啲嘢嚟食下嘅。如果自己煮食嘅时候咧，因为就由于系自己煮咧，更加系食得唔好晒，所以好多嘢咧都系唔想去食剩，费事浪费食物，咁咧又系食多咗又肥。但运动又少了，所以普遍来讲是有这个调查记录，就是香港人男女平均在这个疫情期间都有成8-9磅的记录，在外国也有同样这个情况。肥了可能你说抵抗力会好一点，但如果一直等着这样的身形的肥的话，慢慢就自己觉得很论尽就不是挺好了。 keep 住上榜看看你的体重，不是说要争取说很 fit 啊，那只起码呢就令到自己行路都潇洒一点，不会那么多喘气咁样。多啲运动啦，星期三我哋有雷博士提醒我哋做运动啦，星期四就有营养师林思维提醒我哋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喺保养嘅健康之道呢，礼拜二呢有崔博士。而星期一嘅时间我哋就会每隔一个月呢都有中式嘅，即係东方西方嘅一个思维，开阔我哋嘅思维，放眼看世界。今日咧就系星期三，6点后咧就有雷博士嘅。早晨啊，5点39分。 心意沉默，但其实跳动，赤裸还内藏着爱的抱拥。 心意，能尽力寻觅美梦。不要急，不要急，反正有空。心碎的，心碎的都有出发活动，寻活动。心意已被明月闪动，火焰无忌地摇荡你我眼中。心意弥漫着迷幻作用。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看中。今晚黑，今晚黑，请你跟我活动。可否一起笑着爱到彻底？一晚浪漫都可以美丽，让那些漆黑空间引导爱发挥。孤单的你跟我都不想过老年奶。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朦胧是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近我，你寂寞万世。车内或后内藏着爱的抱拥，心意能尽力寻觅美梦。不要急，不要急，反正有空。心碎的，心碎的都有出发活动，寻活动。心意已被明月闪动，火焰无忌地摇动你我眼中。心意弥漫着迷幻作用。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看中。今晚黑，今晚黑，请你跟我活动。寻觅梦，可否一起笑着爱到彻底？一晚浪漫都可永远美丽，让那些漆黑空间引导爱发挥。孤单的你跟我都不想过老年奶。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朦胧是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紧我，令寂寞迷离。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朦胧是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紧我，令寂寞迷离。 张国荣哥哥呢一首《黑色午夜》啊，以前咧都好中意听哥哥唱啲慢歌啊，有种好温、好柔情嗰、那个，即系喺你面前有一个咁靓仔吓嘅人同你唱情歌咧，的确真系好受嘅。然之后佢听即系唱一啲快歌嘅时候咧，佢哋嘅舞步咧又好准啊，好狠。好准，亦都即系将嗰首歌咧演绎得非常之出色嘅。黑色午夜都系其中一首，当然咧你就觉得系最受落去最正咧就 Monica 嗰啲啦。早晨啦，时间5:43啦，今日咧就系一个礼拜嘅中间，星期三啊，12月23日，农历系11月初9，咁啊气温咧就慢慢系即系冇前几日咧就咁低，咁而家比较好啲嘅。现时系18度嘅温度，相对湿度82%啊。今日天气咧就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温度大概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在圣诞节的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是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啊！听讲是话大概去到大除夕31日的时候咧，温度就10度或以下噶。咁而家温度18度，相对湿度82%。圣诞节啦，圣诞歌声处处闻。以前咧就喺度，就喺度街度啊，见到啲人唱圣诗。咁而家呢个情况啦，限聚令啦就唔可以啦。圣诞节咧就有时即系有我哋习惯好多嘅新常态式嘅生活，圣诞节都新常态啦。咁系大家喺户外嘅时候都记住保持一个社交嘅距离。咁一样可以过一个欢欣嘅圣诞节，希望过一个平安嘅圣诞节，而喺期盼喺明年嘅圣诞节嘅时候，可以回复翻我哋以前嗰种咁样好啦，嗬！圣诞歌声处处闻，以下有一首 即係一個 Macly 嘅歌啦，就係、是、聖誕大家聽慣嘅 Jingle Bells， 咁就係一個慈善嘅一個演唱啊，就係、是、應該係郭秀雲啦，就同埋一班嘅即係歌手朋友咧，就係、是、為一個慈善而唱呢個聖誕歌噶。 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 Let earth receive her King. 各位嘉賓，各位充滿咗善心嘅你。圣诞是普天同庆的日子，等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歌声和爱心，将圣诞的欢乐与众同享。 阿妈话我唔读书唔准我去唱歌，日读夜读冇得玩，唔知道为什么，成日温书做 bookworm 搞到冇晒人。而家圣诞节咪同啲 friend 一齐 have fun。 'Tis the season, dear, we're planning for next year. Down the malls we stroll, spreading fun and cheer. 河边有只羊，若边有只象。 Flying through Kowloon in my little jigsaw gate. Gifts to get for all. My family's about to call. Christmas Day is near. The bargains disappear. I'm going up from mall to mall. I'm shopping everywhere. Hey!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家阵圣诞节最紧要走去买礼物，买得唔 Nike 啊，又怕老婆仔女夹。香港呢个购物之堂搞个报税人，想开心啲，不如翻屋企搞个桌歌。 My grandkids are so sweet, I'm so glad they're mine. Off the play they go, just in the nick of time. Now I can begin to cook my Christmas dinner. 生病了，我们都知道，圣诞多热闹，让我来呼叫，大家一起来环保，明天会更好。嘿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Hey,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 very Merry Christmas, everyone. 这些大家熟悉的圣诞歌 Jingle Bells 呢，大家都懂得哼住跟住唱了，认不认得刚才一路有出现的歌声啊？有陈恩健啦，有曾志伟啦，咁有肥妈，有黄敏德兰子，又有 Uncle Ray 同埋泰迪罗宾啊，咁就系有郭秀云同埋佢仔仔一齐咧，就系热热闹闹为慈善而唱出的圣诞歌 Jingle Bells。 唔好俾佢停啦，我哋继续开心愉快，喐动下身体啦。坐得多又成日食得多咧，真系需要咧运动啊！每日起码30分钟啊！早晨啊，星期三嘅朝头早5:10啦。麦洁文，劲舞 Dancing Queen， 系啦，我哋要喐动下身体啦吓，又唔使话一定要跳到好劲嘅。如果你平时冇乜点样喐动嘅时候，冇一下子就咁劲咁喐动啲大嘅动作，要乜嘢都系慢慢嚟，循序渐进吓。咁啊，一阵间咧六点新闻之后咧，我哋有雷博士啊，星期三佢会出现，今日会讲下咧运动改善脊柱健康嘅。现时温度18度，相对湿度82%，今日最高大概21度。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早晨啊，各位朋友，我是 KC Lee 李国祥。咁我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我都会首先就赞咗自己先，觉得自己今日嘅身体咧，净系感觉咧好好啊。咁跟住咧，可能我就会去洗面啦。喺洗面梳洗嘅时候咧，我就一定会做嘅就系望住块镜喺度赞自己，觉得自己今日精神好好啊，觉得今日成个人嘅状态都觉得唔错。跟住咧，我就会落去咧自己准备一个简单嘅早餐。因为咧，其实早餐咧，只要带住愉快嘅心情咧，无论食乜嘢，其实咧佢嘅营养价值都会变得更加高嘅。咁点解我会每日都同自己讲呢啲咁正面嘅说话咧？因为其实只要咧，我哋喺朝头早咧个人啱啱瞓醒嘅时候，意识未曾非常清醒嘅时候咧，其实呢啲正面嘅句子咧就系入落我哋嘅潜意识度。如果当我哋可以带咗个咁愉快嘅心情，朝头早起身入咗啲咁正面嘅语句，咁我哋成日嘅状态都会变得非常之好噶啦！祝大家清晨爽利。 系啊，几时都要正面啲吓。除咗人哋嘅鼓励，其实最紧要鼓励嘅系自己鼓励自己。 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 至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温度21度，现时18度。 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去意匆匆，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真笑亦有真痛，让我心痛，独仍空洞。今天暖风吹过，亦有点冻。 原唱嘅系王菲，刚才我哋听嘅版本 ，K.C. 李国祥嘅《如风》啊。

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清晨爽利》，或者有啲朋友啱啱起身噶，系加入下听下呢个朝头早嘅节目，一路陪伴住自己喺呢个未出门口之前食下早餐啊，即系执呢样执嗰样咧，开住收音机听下我讲嘢，讲下天气啊，听下歌或者听下啲健康资讯都系好嘅吓。有啲人咧就系就算出咗去咧，都咧一路系听住，都系一个惯性嘅一个，即系觉得系。人是就是这样的了，你出街为什么看这么多手机呢？你那少少时间你都不放过，你不想闷嘛。那有些人就打手机，就是玩手机，有些就是听收音机。不过最重要是行出街的时候都是要留意侧边，即是周围的一些事物，尤其是过马路的时候。今日咧就系12月23号啊，农历咧就系11月初九，星期三，而家系6:02。今日咧就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温度大概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咧，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啊，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啊吓，31号咧话大概系10度或以下。咁而家温度系18度，相对湿度8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2月23号嘅呢个朝头早，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越嚟越接近圣诞啦， 系啊， 听日就平安夜。 系啊，又到圣诞，又到圣诞。 但系今个圣诞咧吓，即系全球嘅人类咧都唔系咁欢欣啦。 系啊，所以我都早前睇个新闻报道，都话圣诞老人嗰个屋企咧都好似冇乜游客去啊，真系比较寂寞啦。咁可能圣诞老人如果出街扮啊圣诞老人咧，可能都要戴翻个口罩咧。 冇错，系啊，系呢个全部画啲咩公仔 大家都冇谂过圣诞老人会帮佢戴。口罩， 所以我自己都谂唔到， 胡须喺度阻住嗰个口罩，可能要特别大 啊。系咯，嗱咁啊，就虽然话系咁啫，都希望大家保持一个欢欣嘅心情啦。咁你可以用另一个方式嘅新常态咧，去过呢个圣诞节系嘛？ 系啊。 咁啊，几时都系咧要保持你身体健康咧，我哋先可以面对任何嘢嘅。 冇。 有啲时咧行街，你都会望下周围嘅人啦，见到一啲可能好奇怪嘅咧，就会同人倾下研究下。即係例如話，咦？點解嗰人咁樣行路嘅姿勢嘅？可能佢有八字形啊，又或者咦？點解佢咁彎嘅條腰彎得好低？我見到有啲係公公婆婆咧，哇！睇見佢好陰功啊！即係我哋望就好辛苦，唔知佢係點樣？佢可能成個係90度角係彎曬嗰啲。 呢個姿勢嘅 嗰啲係咪年紀大定係佢點樣樣？ 其實前輩你呢個提得好好啊，因為我成日喺街度咧，我都周圍中意觀察下，望下呢樣望下嗰樣咧。咁無論係老中青咧，我發覺我哋而家香港人咧，特別係睇手機嘅文化咧。真係彎腰咧，係彎得幾離地嘅，我都覺得。我真係有次喺港鐵車廂入邊咧，見到有一個我估係大約係50多、60歲左右嘅朋友啦，即係又唔係話即係老公公啦。哇！佢全程咧睇手機咧，個頭條頸咧係彎到成低90度嚟睇嘅。 其實佢辛唔辛苦㗎啦？ 我都想真係埋去拍下佢啊！我話哥哥，你條頸攰唔攰啊？係 咯，我哋有時咧望多一陣咧，都覺得攰㗎嘛。 係啊。 咁如果長期咁長時間，真係 其實係㗎，因為我哋嘅肌肉嗱，我哋上個星期都講過睇得屏幕內咧嘅健康嘅問題啦，咁樣。咁但係因為肌肉呢種嘅器官啦。 喂，用得耐佢系会疲倦噶嘛，系咪？佢疲倦咧就需要休息，休息咧经过佢恢复之后咧，佢就会帮你有个好嘅改善。所以点解我哋人要瞓觉咧？瞓觉就俾我哋有好嘅休息，令到我哋嘅肌肉系统有得恢复。咁所以当特别系有啲肌肉咧。你企得耐嘅时候咧，特别会攰嘅，因为呢啲肌肉咧，我哋称之为一个同地心吸力对抗嘅肌肉。有边几组咧？嗱，颈后边嗰啲肌肉啦，系咪？我哋条腰后边啦，因为我哋人体嘅重量咧，基本上都系贴近身体嘅前方，咁所以条腰咧，你企喺度嘅时候咧，背脊嗰啲肌肉咧就一定要系出力咧拉住你，如果唔系你个人向前跌噶啦。 系。 咁啊，另外小腿啦，同埋大腿呢啲肌肉咧，企得耐，小腿一定攰噶，系咪？咁啊，今日我哋同大家讲下呢个议题都。大家真的需要关心一下咧，就系呢个脊柱健康啊。 系啦，咁啲人寒背系咪都同呢个脊柱健康有关咧？ 其实嗱，可以咁睇嘅，喺科学上都有两个唔同嘅层面啦。一个就系结构性嘅一个脊柱嘅问题啦，或者寒背啦。咁一个咧就系功能性嘅。嗱，结构性嘅原因即系话佢本身可能有先天遗传嘅因素啦，系咪？功能性咧，话明功能啦，即系可能系透过你日常习惯嘅行为啦、工作啦、日积月累啦，慢慢或者你肌肉力量差咧，而令到佢喺功能上高咧，系影响到你嗰个脊柱嘅健康。嗱，呢个脊柱健康咧，特别系而家疫情期间咧，小朋友少咗运动。咁所以我会特别咧系关心下小朋友嗰个脊柱嘅健康问题。 尤其是如果佢哋翻学嘅时候都孭好重书包，都系会影响嗰个脊柱噶。 嗱，呢个又好有趣嘅前辈兄。嗱，喺大约20年前咧，大家都觉得喂，当年我哋嘅小学生嘅书包真系好重嘅。咁咧就開始有啲研究啦，全世界各地咧都以為書包咧係影響個小朋友嘅脊柱嘅成長啦。咁發覺出嚟嘅數據咧，又揾唔到兩者有一個好實際嘅因果關係。因為點解咧？小朋友翻學放學孭書包。嗰、那個時間其實好短啫嘛，你佔整日嚟講，你咪可能10分鐘、20分鐘、30分鐘頂籠。咁同埋呢一個喺個整體嘅成日嘅24小時嚟講，相對都係好少。咁反而另一個問題嘅一個假設咧，而家都幾多科研嘅人員都認同呢一個假設嘅，就係、是、因為啲小朋友缺乏運動。而令到佢如果係本身係結構 OK 嘅，但係一個功能性嘅問題啦，頭先講到，即係話佢肌肉力量唔夠，佢腰椎嘅胸椎啊嗰啲肌肉弱嘅話咧，就不足以支撐佢嗰個功能性嘅一個身體嘅維持啦。咁所以小朋友咧就更加需要留意一下佢嗰個脊柱嘅健康啦。咁如果收音機旁邊有家長嘅朋友咧，真係要留意一下小朋友啲姿勢。 首先我想了解一下，我哋點可以知道個小朋友啊，佢會唔會脊柱有問題咧？有冇個方法咧可以測試到嘅咧？ 我有㗎。嗱，其實如果係香港小朋友啦，即係喺衛生署咧，我記得。啲小朋友男仔咧就有本藍色嘅， 女仔 係 粉紅色 啦，係嘛？是吧每年咧啲醫生咧都會翻去同你做一啲基本嘅檢查啦。咁嗱，但一年一次你可能未必咁準確可以揾得到啦。咁但係家長咧可以嘗試去試一下，你試一下咧叫嗰個小朋友咧企直喺度彎腰， 係即係好似我兩隻手垂低前面，垂低去地下，你成個見到一個即係調轉嘅 U 字形咁樣。 係啦，咁你咧就企喺佢嘅後方啦，或者前方都得。你睇下左右兩邊咧。嗰、那個對唔對稱，或者一邊咧係高啲，一邊低啲。 哦，咁如果係見得到好明顯嘅話， 如果好明顯你見到一邊高一邊低咧，話咧，咁即係話基本上你嗰個脊柱咧係側咗一邊啊嘛。即係當你彎腰側咗一邊，即係你條腰你嗰個脊柱係彎咗啦。咁通常我哋呢一個形狀咧，好似英文字母 C 字咁嘅形狀啦。咁嘅時候咧就會側埋一邊啦。 係，咁嗱，大家記住啦，方法就好簡單，叫你嘅小朋友彎低咗，然之後咧你就係喺佢嘅後邊或者佢前面，你就望到好明顯，到底左右有冇高低不平衡。咁如果平衡翻冇高低就恭喜你啦。 係啦。 如果有高低咧，真係發現有嘅時候，有冇得後天可以改善咧？ 嗱，係啦，呢個咁你執翻去，即係如果小朋友檢查嘅話，一定要話俾醫生聽啦。如果大人啊，即係你唔係小朋友嘅話咧，咁都要留意一下，可能睇下呢個骨科醫生啦，睇下你個功能有冇影響。 咁一般嚟讲，如果你系好轻微嘅侧咧，咁系都唔需要点样担心嘅。但如果你譬如侧到可能去到20度啊、30度啊，咁其实我曾经试过喺体育系，我哋有个救生咧就系侧到成50度嘅。 哇！ 咁佢系做运动嘅时候咧，佢都觉得系有啲唔舒服啦。咁啊，后来最终都要系做一个比较大嘅手术啦，系帮佢系拉翻正个脊椎啦。咁当然而家就冇嘢啦。咁不过佢系已经系去到。出嚟做嘢之後咧，先至去做嘅。 哦， 係啦，咁所以脊柱側彎個數量咧，喺香港嚟講，大約係10個小朋友可能有1個左右啦，可能有呢啲問題啦。如果真係影響佢嘅健康，衛生署嘅數據咧，大約係2%到3%度啦。咁但係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啦，預防勝於治療啦。咁如果你見到小朋友，特別喺疫情期間咧，咦，成日都側埋一邊嘅，咁因為咧最擔心咧就係因為佢本身可能結構咧有少少問題，但係因為而家疫情咧，大家攤喺屋企啊，成日係側埋一邊去坐啊，側埋一邊啊睇電腦啊，即係你知啦，我哋香港屋企都比較狹窄啦，咁所以擔心咧喺個功能上咧係加劇咗佢本身一啲潛在嘅問題咯。 咁所以咧嗱，呢啲係可以喺後天你係人為上幫助嘅咧，就要係矯正翻啦。係 啦，咁啊呢樣嘢後天點樣幫你咧，就一定要靠多做運動啦。 係啊，好啦，咁如果真係針對翻呢個脊柱側彎嘅有啲咩動作係可以做嘅咧？ 如果佢真係需要咧，喺醫護人員啊，或者喺骨科啊、物理治療師裏邊嘅監控嘅話咧，咁當然啦，就會去教佢哋做一啲復康嘅動作啦。 但我哋平時閒時啦， 但係平時嘅小朋友或者脊柱有啲可能健康嘅問題咧，最緊要強化翻你身軀嘅肌肉。咁譬如簡單嘅，我哋做一啲 sit up 啦、仰卧起坐啦，或者反轉嘅 sit up 啦。但係記住，你要做呢啲強化咧，就千祈唔好做鬥多，唔好鬥快，因為你而家唔係去比賽嘛。譬如你做 sit up 嘅時候咧，你做得太快太多嘅話咧，咁可能對你本身承受嗰個壓力嘅脊柱咧，可能反而仲構成一影響。咁反而你譬如做 sit up 嗰啲動作咧，可以慢啲，你感覺一下，咦，做完之後。过得一两日之后，咦，个力量好咗，咁你跟住咧就留意下自己嘅姿势啦。 我想问咧，如果你脊柱侧弯做 sit up 嘅时候，佢咁样做咧，会唔会有痛嘅感觉噶？ 嗱，呢个冇错，问得好。如果佢有痛嘅话咧，呢个一定咧就系要揾医护人员咧揾出个痛嘅原因。咁基本上大部分喺一般譬如学校嘅环境嘅小朋友嘅脊柱嘅健康问题咧，佢都未必会有痛嘅。咁可能一般运动嘅时候，佢嘅姿势就会。比較明顯啦，咁所以都係及早揾出佢究竟係功能嘅問題啊，定係結構嘅問題啦。 我又想問啦，嗱，一個就 sit up， 大家都知道啦，我瞓咗喺度，然之後即係坐起身嗰個 sit up 啦。咁頭先你話講反轉，反轉意思即係我成個人趴翻喺張牀度，然之後咬翻上嚟。咁兩個有冇分別㗎？ 嗱，可以咧就分階段做嘅。其實呢個唔係小朋友，老中青我哋都做。其實呢個動作，我喺屋企攤喺張 sofa 度睇波嘅時候咧，我都會做。咁咧我就會係分開唔係手腳一齊，因為手腳一齊咧，你個壓力會比較大。咁我通常咧就會趴喺度，隻手咧就扶住可能梳化嘅病啦。咁然後咧我就一隻腳咧喺向後咧就攞高，離開地，離開地少少嘅啫，離開地可能講緊係3几寸啦，或者係3几厘米啦咁樣樣。咁然後你保住，因為我哋嘅腳本身有重量噶嘛。咁我哋利用嘅腳重量借呢個力咧嚟幫我哋練翻背部嘅肌肉啦。咁可以利用做完一隻腳。再做第二隻腳啦，咁你每一隻腳可以做10下，或者係大約係做20秒啊、30秒啊，你感覺佢咦真係啲肌肉出緊力嘅，你然後交換去做啦，咁唔錯㗎。譬如我睇場波個半鐘頭咧，我做下呢啲肌肉訓練嚟講咧，都攰㗎。 咁我嗱，你話淨係遞高腳啊，我同時我其實頭部個前胸我係咪已經係同時向後咬咗㗎？ 可以做， 即係頭尾一齊做。 你要睇下你嗰個能力係點，即係運動咧係冇一。樣嘅動作咧，適合曬全世界、全球嘅人類嘅。如果本身比較少運動啲朋友，如果你手腳一齊係咬起嘅話咧，我驚你即係覺得唔舒服啦。 呢個可能要係咪即係你練習得耐啲先？ 咁你話如果係譬如阿石偉雄嗰啲體操嘅運動員，佢梗係覺得濕濕碎啦。 OK， 咁所以呢個真係按你能力啦。咁啊分開手還手啊，即係上半身慢慢離地啊，跟住休息一陣到下半身慢慢離地啦。咁呢個安全係數咧相對就會高啲啦。 咁平時喺生活上，如果你即係攞嘢。 擒高擒低踎低攞嘢嗰下咧，其實咧都唔能夠睇少。 哦，呢、這個我成日聽香港電台好多職安嗰啲短劇噶嘛，搬重嘢咧，特別係即係疫情而家，我哋都體能都差咗啦、嗯。如果你屋企要搬一啲重嘅嘢咧，記住嗰件物件咧。一定要拉埋身，同埋就避免咧系过度嘅弯腰啦。咁呢啲系基本噶啦， 冇速成嘅。你谂住诶快一步咧，就诶嚓就攞上嚟嘅时候咧，你可能嗰下就啦啦啦， 系啊， 咬到啦啊！ 即系呢度有个好有趣，好多年前咧，我啲旧朋友，你知香港人有时聚下旧咁啊，打麻雀啦。咁啊，其中有个朋友咧就真系冇运动嗰啲嘅，咁我梗系一路打牌都叫佢做下运动啦。咁啊， 一路打牌点做运动啊？ 唔系，即系我提醒佢啊，提醒佢吓，即系打。打人牌啊！ 我以為你話叫一路打牌一路做動， 我完全係絕對不支持任何賭博啊！講明，不過呢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是，即係佢嗰次之後咧，佢真係改變咗行為，因為嗰次之後咧，佢洗牌咧跌一隻麻雀落地，佢彎腰執。就係、是、呢一下冇熱身冇嘢，佢彎腰側，因為佢條腰真係從來都有肥有韌盡，冇肌肉嗰啲咧，咁、就扭親。咁、佢就於是乎就唉唔得啦，我。即係要聽你講啦，終於咁，所以呢個少少好有趣嘅故事咧， 其實你呢個例子 分享下， 好深入民心噶。好多時喂疫情期間， 啊、 你都會係打下麻雀嘅可能，呢、這個係夠衞生麻雀嚇。 係啦、啊，我哋成日講緊有時彎腰嗰啲動作咧，啲無情力啦、我哋中國人所謂，你又冇熱身噶嘛，因為你唔會，就算你話跌一支鉛筆落地咁，你做緊嘢。你唔會，我再做下伸展運動，温和 two 和熱下身先落地執噶嘛？ 係唔會，你即刻第一時間。係 啊，你第一時間執翻去，特別如果你可能係煲緊劇啊、睇緊電視啊，你即刻想執翻去，跟住又好專注做一樣嘢。其實因為點解咧？你嗰個肌肉喺一個靜止。固定咗一個收縮嘅動作咧，反而你好崩緊啊！咁所以你係注意一下你個健康啦。咁所以今日我哋總結幾句啦，就係脊柱嘅健康啦，呢、這個身軀嘅健康咧，喺疫情期間咧、因為大家都係坐得多啊，煲得劇多咗， 所以都係要多啲喐動嚇。 冇錯啦， 好咁啊，可以好好咁健健康康過生活。下個禮拜再見你咧，都仲係呢個2020年尾嘅時候，30號嘅時候嚇，再見你啦。 係啊，同大家可以拜個早年啊！ 啱嘅都系，预祝新年快乐吓！下星期三再见，拜拜， 拜拜。 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 Let her receive. 啦，听日咧就圣诞前夕啦，呢排听下圣诞歌都系啱嘅，一年听一次啊，几好听啊 ！Mariah Carey 嘅《Joy to the World》。咁啊，听日翻嚟咧，星期四咧，我哋正正就讲啦吓，圣诞节我哋都可能会有吓屋企人嘅一齐围埋开心食下嘢，点样先可以食得健康咧？咁啊，听日咧就会主讲呢样嘢嘅。现时气温系18度，今日最高21度，咁啊，听朝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英国同法国就重开边境达成共识。法国总理办公室表示，法国同欧盟的民众或者在当地有居留权的人士，由当地星期二午夜起可以由英国入境法国，但需要持有72小时内新型冠状病毒阴性检测结果。英国运输大臣夏博斯在 Twitter 表示，与法国就重开边境进展良好并达成共识，有关运输工人的安排详情会在稍后公布，但他表示运输工人今日傍晚仍然不能够前往肯德郡。因应英国发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最少40个国家和地区向英国实施入境限制，其中法国在星期日关闭接壤英国边境48小时，肯特郡一度有近千部货车通宵排队等候法国重开边境。美国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表示，最近几星期在英国流行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已经流入美国而未被发现。美国至今已经有180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但疾控中心表示，美国至今只是为51000宗病例进行病毒基因排序，但冠状病毒经常出现突变，每两星期就会在基因组合中出现一个新的突变。病毒变种之后，传播速度可能更快，致病程度可能更轻或者更重，变得难以筛查检测，亦都增加现有药物治疗难度和逃避疫苗的能力。疾控中心表示，专家正是研究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更易传播，以及目前得到当局批准的莫德纳以及辉瑞和 BioNTech 的疫苗能否有效控制这种变种病毒。本港新增6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3宗源头不明，暂时初步确诊个案有30多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确诊数字稍有回落，目前保持审慎乐观。新增确诊患者包括天水围骏宏轩商场地铺一间诊所的医生吴小春，他曾经为两名病人诊治，两名病人亦都确诊。观塘花园大厦玉莲台先后有三个单位有人确诊，油塘油美苑润美阁有三个单位，一共四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会派发样本樽。另外一名有长期病患的86岁新型肺炎男患者，寻日凌晨在伊利沙伯医院离世。患者本身属歌舞群组，疫情至今累计确诊死亡人数增至132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23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香港已经禁止在英国逗留超过两小时的人入境。有传染病专科医生说，变种的病毒株早在九月已经在英国出现，而且源头不一定在英国，部分欧洲国家亦都有发现。认为本港应该扩大限制入境和防疫措施，一阵讲下。 政府採購的疫苗預計第一批最快在下個月就會來到香港。不過外國有人接種疫苗之後出現過敏反應，市民可能在這方面都會有些擔心。香港過敏科醫學會以及香港過敏協會昨天就開了記者會，一會講下他們有什麼意見給大家。 今日的2020大事回顾主要是讲国际大事，包括蔓延全世界的新型肺炎疫情，其次是中美因为疫情责任、香港以及敏感科技等争议关系越来越差，同埋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到目前都不肯正式认输。留意一阵的2020国际大事回顾。 香港寸金尺土，就算骨灰堪毁都供不应求。好像在日本